只因我喜欢你跟我家里一切决裂，不发一声和温室告别。狂奔风中不理漆黑冷若雪，唯因痴心发现，想不到今天你竟会跟我走向破裂，使我孤身如风中碎叶。无主的心失去支撑向下跌，梦想匆匆破灭。没有家路分岔，想归去空泽吗？我需要一片可以遮盖的瓦。没有家路分岔，消失了方向下，我方会知道所追索恋爱是假。竟会跟我走向破裂，使我孤身如风中碎叶。无主的心失去支撑向下跌，梦想匆匆破灭。